脾胃嘛，胃叫五谷之海，是吧？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的源泉。所以什么能把这个海给它灌满呢？哎，你谁也没有龙的力量大，是不是啊？吞云吐雾啊，气吞山河啊，所以这用龙作为足阳明胃经的形象代言，体现了这个胃是吧，海纳百川这个力量啊，五谷之海啊，五谷之海。那辰龙巳蛇啊，你看早晨七点到九点啊，你早饭一定要吃，是吧？所以通过这个时辰，胃经当令，一是告诉大家饭不能吃得太早啊，你不要说哎呦起了床睁开眼睛就开始吃饭，不对啊，推陈出新啊，你那个破门没开呢，地户没通呢，你就着急往里灌，那灌不进去。哎，所以早晨第一件事是什么啊，我起来赶紧吃饭赶紧上班，那错那身体就搞坏了。所以人早晨第一件事干什么，上厕所。哎，把这个天门地户打开了啊，回后呢吐故纳新，哎，你再吃饭他有胃口了，哎，有胃口。那么早饭呢又不能吃得太晚啊，为什么不能吃得太晚呢？你看你过了九点了，下一个时辰了，是不是啊？下一个时辰了啊。此外呢叫过了这个春可就没这个店了啊，胃经当令的时候啊，那如一条啊长龙一般啊，你胃得胃气，他想吃东西有胃口。你过了这个时辰，他是脾经当令的时候，不是胃经当令了啊，你这时候再吃呢，哎，可能你的胃口就不在了，是不是？那还有人说啊，说吃早餐有什么好处啊，我就总结三条吧，是吧？第一条，吃早餐的人啊，吃早餐的人漂亮。怎么吃早餐和漂不漂亮还有关啊？我们光听说这女同志要睡美容觉，是吧？这个是为懒床找借口啊。女人睡的美容觉是晚上睡，她绝对没告诉你早上睡，阴阳颠倒，你只能把那皮肤搞得更糟糕，伤了肝血，伤了肺气啊，那皮肤和面色它都不好。那你徐老师，你凭什么说吃早餐可以美容啊？哎，大家注意啊，人呐，这个女人呐，你别说过了四十，是吧？黄帝内经上讲，女人以七为周期，是吧？男人以八为周期，啊，女人四七二十八，哎，那是黄金的年龄，啊，叫黄金生育年龄啊。所以女同志生孩子，啊，女同志的气血、容颜、精力，哎，你到二十八岁那是最黄金的时期，啊，那女人的衰老呢？你看，说日到当午。偏西沉，这啥意思？花到盛时却凋零。你看又到了祖国中医这儿啊，一阴一阳为之道啊，登到山尖你就得下山了，哈哈，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所以女人28岁是黄金年龄，但是我告诉你也是在28岁，我告诉你衰老就已经开始来了，是不是啊？但来了那只是刚刚来，你不见得能察觉得到。什么时候察觉得到？五七三十五岁，哎，女人过了三十五岁，这朵鲜花可就过了时辰了。怎么着了？额头上开始出现皱纹，啊，面始焦，发始堕，啥意思？女人一过三十五岁，哎呦，我怎么开始掉头发了？哎呦，女人一过三十五岁，是吧？三十岁之前花钱买衣服那钱舍得，过了三十五岁他发现往脸上买的那个化妆品的钱他比买那衣服的钱多， 是不是？为啥呀？因为大家都知道缺啥补啥呀，啊，缺什么要什么呢？是不是啊？他年轻的时候，他脸蛋漂亮啊，他光顾着买这个漂亮衣服，一过35岁，啊，往脸上装修用的钱就越来越多，什么原因？哎，告诉大家，足阳明胃经。哎，我给大家讲过，齿龈为胃络，是吧？牙龈为胃络，那我还告诉你，足阳明胃经，它就关系到你脸上长不长皱纹。所以女人过了35岁别减肥。哎呀，我得那什么呢，控制饮食，我素食，我减肥。什么样的女人老得快？瘦的皮包骨头那个。胃不好那个女人容颜衰老是最快的。为什么呢？还是说足阳明胃经。你有胃气，气血足，你脸上叫皮肤底下有肉，皮下有肉，所以说你那脸呢是鼓鼓溜溜的。你看那个小朋友那小脸蛋儿，一掐能掐出水来，你看他是干巴两层皮吗？回过头来你看那女同志胃不好的啊，面黄肌瘦的，是不是啊？瘦的跟麻杆似的。你再看他那脸，那脸他是两层皮。怎么叫两层皮呀？叫皮下无脂，是吧？古代文学作品形容那个女人漂亮怎么说，叫肤如凝脂。肤如凝脂啊，皮是皮，肤是肤啊。肤如凝脂就是把那个脂肪肥油你搁铁锅里头烤烤烤出那个油，你等它冷凝下来，哎呦，那个白白净净的，白里透着红，白中带着血色，那个才是什么呢？哎，叫肤如凝脂啊，肤如凝脂，那颜色是最漂亮的，是吧？所以现在人，哎呦，一提猪肉，一提肥肉，直扑了脑袋。我告诉你，老就是中年人不想衰老的，老年人不想气血亏虚的，哎，多吃点猪肉。哎，你不要说一提猪肉就扑了脑袋啊。而且呢，营养学家还给出了一个什么呢，黄金比例啊，这个我老早就讲过，是吧？啊，就咱们家里炒菜呀，煲汤啊，你那动物油和植物油的比例1:1。哎，现在提出那个叫调和油的概念。什么叫调和啊？你弄一堆什么花生油、菜籽油、豆油，你把这些油掺和到一起，它还都是叫什么呢？叫植物油，它还是植物，是不是啊？哎，你只有和什么呢，这猪油和动物油1:1这么一搭，既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又容易帮你清除体内的垃圾，是吧？你不信我的话，你做实验，是吧？你拿那个纯那个植物油炒那个素菜，和你用1:1的动植物油炒的那个素菜，你尝尝哪个味儿鲜，是不是啊？人是有知觉的，什么香什么好吃，人是有知觉的。哎，别光说香，炒完菜之后你刷盘子，你刷锅，你看看啊，这1:1的动植物的调和油，它炒完菜那盘子那锅，你搁热水那么一冲，干干净净。而你那纯豆纯那个什么呢，植物油的豆油嘛，或者花生油那个，你再去刷，哎，它就不容易刷，甚至飘起油花，甚至沾到手上啊。你看，特别北方朋友有那个皮肤皲裂的，是吧？皮肤干燥的啊，你一到中医院，老大夫就告诉你了，抹点猪油膏吧。什么意思啊？最好的、最美的、最年轻的皮肤叫肤如凝脂，那我告诉你，这猪油膏就能滋润皮肤，哎，就能滋润皮肤，是不是？所以这叫什么，这叫生物仿生学啊。 那么辰龙巳蛇一定要吃早餐，吃早餐第一个好处，养了烛阳明胃经之后容颜不老，晚生皱纹，你那个面部的什么呢，皮肤腠理它长得紧致啊，紧致，而不是那皮肤长得跟沙皮狗似的，是吧，那脸呢做了几次拉皮也松垮垮的，是不是啊，哎，它是你这个什么美容啊整形啊你整不出来的啊，因为那是天然的胃气在养你的什么呢容颜，一旦你的胃气衰了你那容颜就坏了，所以说你看胃做过大手术的得过什么胃病的，你再看他那容颜啊。吃早餐第一个好处说完了，第二个好处啊，不得糖尿病啊，不得糖尿病，是吧，你老不吃早餐，一到中午那个吃中饭的时候饿的什么呢，直突突，饿的低血糖了，哎，给大家一个科学常识啊，糖尿病是高血糖，但是告诉大家有高就有低，是不是啊，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吃多了整低血糖了吧，而糖尿病的定义现在已经提升到了糖代谢紊乱的阶段，所以过高过低都是病，是吧，过高过低都是病，经常低血糖的人告诉你，你的身体在补救的时候代偿性的增高就可以把你培养成糖尿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吃早餐可以帮助大家生活当中预防代谢紊乱，预防糖尿病。第三个啊，吃早餐还能预防胆囊炎，预防肥胖症，是不是啊，哎，这就简单给大家一说了啊。那辰龙后面是巳蛇啊，胃如什么呢，巨龙啊，那为什么到脾这儿怎么就变成一条小蛇了，哎，也就是告诉大家啊，你胃吃多少不见得脾能给你化多少。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要讲一讲这个微量元素硒，是吧，它对人体健康生命的客观的作用。哎，咱们站在科学啊，普及科学知识的角度，是吧，你既不要说它没有用啊，也不要过于的去夸大它啊，说这东西啊人人都得吃，谁也离不了。那如果这东西人人都得吃，那干脆全国发免费得了呗，对不对。那么硒啊，硒它是人体甲状腺激素合成和代谢过程中的必需元素，是吧，当硒缺乏时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下降，从而导致呢抑郁的发生，是吧，我们常问啊，你快乐吗，是吧，我钱挣不着，是吧，什么东西都贵，我能快乐吗，哎，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吧，挣钱难，没钱花，那谁也快乐不了，这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反之呢，物质它又影响决定人的情绪，这个物质不是你兜里有钱没钱的事儿，它还包括你体内，你看，所以硒在养生界被誉为叫快乐元素，啥意思，这个快不快乐就说的是人的甲状腺功能，是吧，甲状腺能释放甲状腺素，是吧，甲状腺素它是影响人的快乐兴奋的这么一个什么呢，体内的内型激素， 啊，当你分泌量减少的时候呢，哦，你就会情绪低迷，甚至小孩引起什么呆小症，是吧？生长发育都受到影响，是吧？那么硒，它是合成啊甲状腺激素以及它的代谢过程当中所必须的微量元素，是吧？那么当它缺乏的时候呢，那人机体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啊。而这个免疫力的下降，它主要是什么呢？哎，抑郁症的朋友的一个表现特点，是吧？你心理情绪是积极乐观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免疫力？你的情绪是一个自我封闭低沉消沉的时候，你的免疫力又是个什么状态啊？那么同时呢，硒也是体内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必要成分，是吧？你看科学知识它就得有它的科学性，是吧？是你不能说都是老百姓能听懂的大土话，那也不行。你看这个科学名词啊，大家要把它写到本上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是吧？它什么作用啊？哦，它是保护机体的神经啊，神经避免组织损害的重要的抗氧化酶啊。这会儿有点绕口啊，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你说我们家这房子呀是2000年的房子，是吧？住了15年了啊，甚至还有那房子更老久，是吧？住了20年30年了都要拆迁的老房子了，怎么着啊？一到冬天取暖呢，插电暖气的时候它容易失火，为什么呢？电路老化，是吧？我给大家讲过呀，人体内的神经是什么？神经就是体内电线呢，对不对？哎，所以一样啊，人的神经也会老化，是吧？表现为什么反应迟钝呐、啊？末梢神经缺血呀、啊，老年痴呆呀、啊？那老年痴呆呢，就是中枢神经老化，脑萎缩呀，是不是？那怎么老化的？哎，就跟你这一个衣服穿的时间久了，好多年了，一戳一个窟窿。哎，老百姓说这衣服都洗糟了了，对不对？哎，你买个塑料盆搁那个阳光底下晒了什么呢？晒了一夏天，你回家你端盆水一使劲夸嚓，这盆洗碎，氧化了，哎，氧化了。其实人体的老化它也是一种氧化反应啊，也是一种氧化反应。我们把这种氧化物质叫自由基啊，叫自由基，是吧？你包括现在啊，吃这个葡萄提纯的原花青素啊，葡萄籽的提纯成分原花青素，是吧？源自于法国啊，法国人发明的，而中国人把它做到了全世界，是不是？哎，那这里边的原花青素，哎，它就是抗氧化的。包括我们喝葡萄酒，你不要认为是葡萄酒里边的酒精抗氧化，就是葡萄酒当中的原花青素，它的抗氧化、抗动脉硬化作用，抗氧化它实际上就是抗衰老啊。那么抗氧化的，它不光是葡萄籽当中的原花青素，其实呢，生活当中还有好多的物质，特别这个微量元素硒，是吧？它在促进合成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时候，哎，这个酶就是人体的自然的抗衰老的物质，而硒是这种自然物质合成的必要的微量元素。所以啊，它在精神障碍发病当中哎，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硒呢，可以调节抑郁症，可以缓解抑郁症的症状，减轻病痛的折磨，提高生活的质量啊。那这是呢，目前国内对硒微量元素对人体体内的甲状腺功能的影响，以及呢对人神经兴奋抑制的情绪方面和缓解抑郁症方面的研究。 那么国外呢，它更多的是研究硒对肝的保护以及硒对抗细胞突变的作用。那么我这个人愿意刨根问底儿，说你这个微量元素你凭啥呀，是吧，你凭啥能够促进肝的代谢解毒排毒，你凭啥让已经突变的细胞或者正处在那个 IPA 抗原，是不是啊，好多朋友知道这是细胞环境的一个检测数据啊，高到一万了你这体内就容易长东西了，是吧，哎，高到什么300 200的提示你体内细胞容易进入突变环境了。啊，你这个硒为什么起这个作用啊，哦，我们今天从国内的研究倒推，哦，情绪对人的肝脏解毒代谢功能的影响。是吧，我讲过啊，宿醉一次，人把自己喝多了，喝的躺了起不来了，宿醉一次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的发作，这叫化学性肝损伤，对不对？那么反之呢，说我没喝酒，是吧，我生了一次大气，是吧，儿子不孝把老子的房子卖了，弄得老子没房子住，你看这老爹暴怒一次，有的是气得脑出血了，有的直接气得吐血了，怎么着，人生气暴怒一次也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的发作，说我没吃毒药怎么还吐血了，你看你体内的情志变化引发的体内的化学中毒叫内源性化学性肝损伤，你没吃化学性毒素怎么肝还吐血肝还损害了呢，这是情志的影响啊，而这个情绪影响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可见你看微量元素 C 它为什么促进肝脏解毒啊，哦，因为它对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以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合成，哦，它都有作用。那么这样我们就更不难理解了，是吧，西方对细胞突变的解释是什么呢，细胞环境恶化引起细胞产生了突变，更多细胞突变形成了器官的一些恶变，这是西医的认识。中医怎么认识呢，中医呢也对体内的这个占位进行了解释，怎么说，气滞则血瘀，是不是啊，久瘀必结，是不是，你包括你看那个静脉曲张大家都见过吧，那腿上鼓的那大青筋抱起的，你见谁家生孩子小腿有静脉曲张的，那小孩那腿都光嫩光嫩的，是不是啊，那你长时间站着的售货员，长时间体力劳动的那个板车，是不是啊，负重工作那个腿上骨静脉曲张了，那一个一个大血包，那个就是静脉血管淤曲扩张。什么叫淤曲扩张，你老憋着血不让它正常流，那这个血就把血管给搞畸形了，你看血脉血脉，血在脉管里流，脉约束着血，同样呢血又影响着脉，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血管老化是一种自然反应，而血液当中的垃圾直指沉淀形成的血栓心梗，你说那个血管病变是谁闹的，是不是，所以啊，同样是一个桶，你往这个桶里边装水这叫水桶，你往这个桶里边装油它叫油桶，你往这个桶里装酒这就成了酒桶了，那么人也是这样的，你的血管得什么病取决于你血管里边流什么样的血，取决于你血管里边的血怎么流，是不是，所以静脉曲张它是什么，血管畸形，那么这跟血液成分跟你血流的情况就有关，我老生气老生气这会儿憋个大血泡，是不是啊，你动手术可以把这血泡割掉，你接着生气在别的地方还可以再鼓出这样大血泡，是吧，啊，今天讲要跑题啊，别跑啊，其实啊我告诉大家一点儿也没跑题，是吧，那么硒微量元素它对人的情绪对人的甲状腺的影响，你心情愉快你体内就没有淤血， 所以这也是中医气滞血瘀久瘀必结的必形成这个大疙瘩的这个原因。所以中医啊他很少给你手术开刀，是不是啊？中医都用什么方法呀？汗吐泻三法，实和虚嘛，虚则补之，虚是身体不足给你补充，把漏的给你补住了啊，把漏的口子堵上，把缺的再给你补上，这叫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我生大气了，有病邪了，你看中医讲的这些方法是吧，你天天转牛角尖，想来想去想成糖尿病怎么办？气你，激你，气得你暴怒一场，诶，这病好了，是不是啊？甚至有的什么呢，中国这个你看什么叶天士啊啊，包括这个华佗呀，有好多经典的医例啊，经典的这个什么呢案例，哎，他把这个什么呢老财主气得吐血了，人本来老财主家人请他去治病，给老财主气得吐血了，气完吐完血之后，哎，体内的病好了，体内的病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看汗吐泻三法，汗法是把侵入体内的风啊寒呢由汗排出来，吐法是把上焦的毒邪喷射而出，喷吐出去，而泻法呢是把下焦的毒血，你是拉这个什么痰湿啊，你还是拉毒血呀、啊，是吧？我给大家也讲过咱们现代的一个医学案例报道，是吧？哎，一个这个什么呢，肺部手术后啊，转移到什么呢肠道，结果通过什么呢肠道的调理，通过补足人的正气活血化瘀，结果这人拉出一坨脓血，而这里边有个大疙瘩物质，后来这个人很细心把他什么呢包起来到医院做病理，哎，人告诉的是体内坏死组织脱落啊，结果再做 CT 是不是啊，再做肠道加上 CT 一看消失了啊，有的医生说这是奇迹呀、啊、我告诉大家世间没有奇迹，只有你不懂其间的缘由和道理，是吧？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等于给这个微量元素硒咱们给它正个名啊，正个名，这个东西有作用，甚至用很多人的话说它有神奇的作用，其实神不神奇？不神奇，你不懂，你光看到现象，你没分明白分析明白这里边的来龙去脉作用机理，那你就认为它很奇怪了。反之呢，你知道了这里边的什么呢因果循环的道理之后啊，你就知道这是理所应当的。当然了，微量元素硒的补充呢现在分为两大类啊，两大类。一类呢是直接啊从这个大自然取矿。微量元素嘛，从矿石里提纯。哎，这叫无机的，没有生命的。那么还一类呢，就是现在医学广泛应用的叫有机硒的补充啊，尤其以这个什么呢硒酵母啊，硒酵母为主，是吧？富硒酵母啥意思？哎，让这个酵母菌给它喂这个硒矿石的这个微量元素的饲料，哎，结果呢，哎，这个酵母菌体内它就富含好多硒，把无机变为有机，哎，而且呢本身天然矿物当中具有的一些像什么汞啊铅啊这些毒素，哎，你在酵母菌吃它代谢的时候把这些垃圾还排掉了，所以富硒酵母有机硒的补充作为硒微量元素的补充现在是全国啊乃至于现在是整个世界医学领域的一个主流啊，一个主流。当然了，把硒和其他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进行更科学的比例配比之后，那么进行选择进行吸收可能会更好。那么在这儿我还要郑重地提示大家啊，硒补多了对身体也是有害的啊，所以很多东西你不要狂补，你找医生也好，你找营养师也好，你要确认你缺不缺，是不是啊？就像我以前给大家讲过碘，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吃的盐里边都有碘，是不是啊？因为缺碘会得这个地方性甲状腺肿大脖子病，缺硒会得柯山病，是不是啊？哎哎， 但是呢，你不缺，你补多了，碘补多了甲亢，是不是啊？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不管你是补维生素，你还是补微量元素，请您一定要在医师、专业的医师或者专业的营养师的指导下，科学补充，定期什么呢？检查。啊，这个定期你不能说啊，我今天吃点微量元素硒，我明天就到医院化验头发微量元素，那个是不科学的。啊，既然是微量元素，它就是润物细无声。啊，你能说时钟一打点，帮一到点，好，春天到了，树花全开了吗？是吗？啊，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三候为一气，是不是啊？哎，节气它的一个变化，啊，节气的变化，二十四节气，啊，每六个节气它是一个季节，所以人的生命代谢也是这样的，人的生命代谢呢，周期呢是90天，啊，有人说不对呀，是吧？我听徐老师讲过，红细胞的寿命是120天呢，是吧？如果只是依据红细胞的寿命来定义人的生命周期，它又存在了一个什么呢？哎，叫教条主义，啊，说必须红细胞由生到死的过完了，我才算一个生命周期，不是？说就等于你要求你家孩子只有打100分才是好孩子吗？不是，你85分优秀就得了，别老拔尖儿。所以呀，我们这个采用中医调理也好，我们采用这个饮食调理也好，大家一定要记着，人的生命代谢周期正好跟季节变化，一年12个月。春夏秋冬，是不是啊？春夏秋冬，你能说4个月是一个季节吗？是不是啊？所以把周期人为性的拉长，只不过他想让你多吃点罢了啊。90天，那么90天和120天一比是多少？1/4，70%往上。所以我给大家讲过，我说人是用水做成的，人体的水的成分。水分子的成分含量占到 67.7% 以上，1/3。所以我们把人的，不管你是中医调理啊，还是这个饮食调理保健呢，是吧？包括这个你像这个道家，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道学，是吧？以食为饵，什么意思？食饵就是食疗，以食疗作为养生的一个途径啊，千万不要故弄玄虚啊！哎，那么90天人就应该起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了。为什么呢？120天红细胞寿命，90天1/4，75%的细胞都经过代谢了，是不是啊？哎，所以按着季节来调理身体的变化周期，我们叫养生调理周期。90天就是按季节变，而这个按季节变你不要看日历本啊，它是从你改变自己调理的过程，你改变自己了，那么你的改变，你的良好习惯的建立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母鸡汤我就不想多说了啊，鸡为火性植物，哎，你看他给肾做代言人，它是火性植物，所以鸡怎么吃啊？哎，有人说我吃烧鸡啊，我吃烤鸡，是吧？我吃叫花鸡。其实这么吃鸡肉都是容易上火的，啊，尤其是那个油炸的，那个什么呢？鸡肉啊，更是垃圾当中的垃圾，因为它是火性植物，是吧？你不像那个鸭子，是不是啊？春江水暖鸭先知。啊，那冬天多冷啊，特别你到那北方，是不是啊？哎，你看现在这个自然条件越来越好啊，那松花江上是吧，周围呢是大雪皑皑啊，那野鸭子 啊，在那个江水当中，哎，他游的还挺悠闲自在，他怎么腿冻得不抽筋啊？是不是啊？哎，因为他是寒性的，啊，是寒性的，所以鸭子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炖着吃了，啊，咱们怎么着啊？哎，咱们吃烤鸭，啊，吃烤鸭，啊，那当然了，你说我炖着吃，你加点药材，是不是啊？啊，虫草老鸭汤，它是滋阴的，它是滋阴的，这要声明啊。你说我这人老爱上火，是吧？老口干舌燥，津液不足，啊，冬虫夏草，啊，虫草老鸭汤是吧？那么，这鸡一定要煲汤喝，啊，这个煲汤，那广东是煲汤的祖师爷，对不对？哎，哎，你用什么锅呀？你煲汤拿铜锅铁锅是让人笑到大牙的啊，一定是土锅啊。土锅当中呢用这个砂锅啊，尤其要慢火炖啊，慢火也就叫文火啊，煲汤讲究文火，是不是啊？你不要说那汤都开的靠没了靠干了，你再往里添水啊，那老汤是慢火煨出来的啊，和你添水冲数啊不是一个事儿啊，不是一个事儿啊。我今天呢重点要给大家说说这葛根啊，说说葛根是吧。葛根啊，中医药的这个药典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葛根味甘啊，味甘辛，甘什么意思？甘就是甜呗，甘入脾辛入肺嘛，是吧？中医中药都要讲性味归经嘛，四性五味，四性者寒凉温热，五味者什么呢啊，酸甘苦辛咸，是不是、啊、哎，这是四性五味。哎，那性呢偏凉，你看看。所以好多人就想啊，是吧，那我身体那么弱啊，特别那个风湿老寒腿颈椎病，是吧，产后风那个人，是吧，他就不理解。他说我都这么寒凉的身体的，你怎么还给我开凉药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吧，中医它不是顶门杠。什么叫顶门杠啊？就一根棍往那一支把门顶住了，它不是。中医当中它是有很多的玄机，有奥妙的，是吧，啊，你泡脚水你知道冷了加点热的，热的加点冷的，是吧。中医中药不是泡脚水那么简单，它讲究什么呢？叫阴阳搭配，是吧，也叫足方啊。你看经常有人说啊，我得找个好大夫给我开个方。什么叫方，是吧，什么叫方？方就是组合啊，方就是方案组合，是吧。什么是法啊？法就是具体的行为了，是不是？所以方法方法，方是方，方是方案，法法是具体措施啊。那么这个葛根它的归经，归的是脾经和胃经啊，归的是脾经和胃经，是吧。那中医伤寒论里边啊就有一个什么呢，葛根汤啊。好多人说那是发寒解表的，是吧，体内有寒邪了，把寒发出去了，哎，还调治颈项降痛，是吧，胃里边有寒啊，脖子上呢又有颈椎病老出头汗，哎，葛根汤一吃好了，是不是、啊、哎，那这里边呢葛根的性味归经我给大家讲了，是吧，性凉，味甘辛，归脾经和胃经，哎，都有什么好处啊。哎，葛根的功效，解肌退热，透发麻疹，生津止渴，生阳止泻，是吧，这东西了不得呀，是吧，又能止泻还能生人的阳气，是不是？所以它的用处呢啊，用于外感的表症啊，麻疹不透，用于呢热病的口渴阴虚消渴症，是吧，以及呢热泻的痢症 啊，肠中有热，跑肚拉稀啊，以及呢脾虚的泄泻之症。你看，但凡拉肚，是吧？老年人怕什么呢？一怕大便干燥，血压憋高了，脑袋憋的脑中风，眼底出血，麻烦了。而更多老年人怕什么？哎，怕拉稀，是吧？好汉扛不住三泡稀屎啊，是吧？何况老人呢？你老拉稀，越拉越虚啊，气血它就亏了。而且你拉稀的说明你的脾和肾都在受损害。哎，所以食疗的方子给大家讲了，是吧？葛根母鸡汤，是吧？葛根母鸡汤，葛根用多少啊？10到15克，是吧？那母鸡呢，你不要一次用一只鸡啊，没必要啊。土鸡一次用半只啊，大个儿的咱们什么呢，哎，用个1/3，是吧？一次你是切个腿啊，啊，你一次是用半打鸡啊，这都行啊。说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普及这个葛根的知识？因为啊，现代中医中药当中啊，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有些中药啊，治颈椎病的中药里边也用到了葛根啊。那今天呢，咱们把葛根的知识给大家普及了啊，给大家普及了，让大家知道葛根是一个入脾胃经，下能止泻，上能生阳啊，又能有效的发汗解表的这么一个食疗，而且其性凉，它是不上火的啊。你看一个不会上火相对啊凉的这么一个药材，又能生补人的阳气，可见葛根当中透着什么呢？阴阳调和的作用啊。所以呢，现代医家啊也有把人参、葛根、虫草，把它们呢有效的进行足方，用来调人的脾，是吧？用山楂化湿，是不是啊？用茯苓利尿，哎，所以现代足方当中，人参、葛根、虫草进行呢有效的调配，不失为一种什么呢？健脾、化湿、生阳止泻，啊，针对呀，你像这个脾胃虚弱，包括呢糖尿病、消渴类的人群，哎，不失为一个什么呢？哎，有效的食疗，哎，所以在这儿呢，把葛根给大家做个介绍啊。那咱接着呢，12正经别停，哈哈，接着往下说啊。说完了申猴酉鸡，哎，就得说这个戌狗亥猪啊，戌狗亥猪。你看12正经啊。五脏六腑对应，有人说五脏应该对应五腑啊，怎么来个六腑啊？是不是啊？哎，那这里边呢，要给大家再多说一腑一脏。这腑呢叫三焦，这脏呢叫心包，啊，叫心包。所以啊，心经那儿叫手少阴心经。对应的是什么呢？哎，手太阳小肠经。那心包呢？心包啊，它是心脏的一个保卫啊，心脏一个保卫，把它单列出来一脏啊，单列出一脏，因为心为君主之官，不受邪嘛，是不是啊？你包括我们教大家的养生的方法，给心脏按摩你按不了，哎，我们按心包经，是吧？我们按心包经养护心包，哎，就是对心脏的一个什么保健和调养。你包括西方医学当中也认可这心包啊，西方医学讲这心包，它指的是它的组织结构啊，你什么这个心包炎啊，缩窄型的心包炎啊，心包发炎了，里边积液了，那压的心脏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心功能衰竭，对不对？而祖国传统中医啊，对心包不重于形，而重于其气，是不是啊？那有的朋友说了，不重于形，那它气是什么意思？痰中啊，大家伸出手来啊，把手放在胸口，是吧？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这叫痰中穴。点揉痰中穴可以宽胸理气，是吧？现代医学也证明了痰中穴后是啥，胸骨后是啥，是人的胸腺。